天下午两点整。 位于新北市新庄区的卫福部台北医院护理之家凌晨大火，九人死亡，十人重伤，六人轻伤。新北市消防局初步调查，火警延误通报九分钟，疏散的时候没有关闭火场房门，还有床垫为易燃物，三大原因酿成重大伤亡。起火点为七楼的7A23、235病床。初步排除人为烟蒂，应该就是电源线起火，但究竟是医院电动床的电源线，或者是家属自备气垫床的电源线，还要采证鉴定。至于为何起火第一时间值班室没有打电话给119，九分钟之后才报案，必须要询问值班人员。台北医院副院长林三奇强调，事故第一时间依照流程通报，但是值班护理师也受伤，在加护病房急救，有待进一步厘清。卫福部次长薛瑞元认为，是不是延迟通报还要调查，但是设身处地想，护理人员当下必须要立刻疏散病人，又要通报，现在就去苛责也不是很有道理。新北市卫生局指出，每年都会考核辖内医院，多数老旧医院在督考的时候，委员会都会建议施作防火区块。毕竟护理之家多以长照或者是重症患者居多，火警的时候上下楼层的垂直移动比较困难，水平移动比较可行，所以希望医院规划防火区块，火灾的时候不会蔓延，可以在防火区块就地避难，等待消防人员抵达救援。只不过既有医院受限于原本的建筑空间还有规模，很难立刻改善，法令也没有强制性，是否只能辅导改善。台中市一名无姓男子今年6月9号北上参观国史馆、总统副总统文物馆，经过我们的总统展间，竟然把里面供参观民众合影的故总统蒋中正人形立牌的头部折断。台北地检署今天以毁损罪起诉无姓男子。无姓男子折断立牌头部的当下，工作人员马上报警处理。警方赶到时，无姓男子拿出了1000块钱，说要赔偿破坏的人形立牌。但工作人员认为这个人形立牌价值超过7000块，折坏之后已经无法使用，坚持提告。警方将他移送法办。检察官侦讯时，无姓男子坦承是他破坏，他认为蒋中正不值得尊敬，才会折断他的头。土耳其里拉崩跌，新兴市场恐慌蔓延，台湾金融市场今天股会双杀。台北股市收盘下跌了234点，跌幅 2.14%， 收在10748点，成交金额1574亿。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跌近300点，灌破了10700点的关卡，半导体、矽晶圆族群盘中纷纷打落跌停，金融类股也惨不忍睹，都是今天盘面的重灾区。大盘最终也失守了10775点的年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同样开低走低，最多一度重贬了1.12角，来到30.820元，兑换一美元的近一年半盘中低点。中午是以30.807元兑换一美元暂收，台币贬值9.9分，成交金额6亿3000万美元。外汇交易员指出，土耳其危机带动投资人避险需求，台股更成了外资的提款机，并且同步把资金汇出。但台币贬破30.8元关卡之后，进一步吸引了出口商抛售美元，贬值幅度没有扩大。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370点，跌幅 1.66%， 来到21928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4点，跌幅 1.51%， 224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2点，跌幅 1.16%， 276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8点，现在是87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52点，跌幅 1.59%， 2791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4点，跌幅 1.05%， 3250点。日元 110.26 对1美元，欧元兑换 1.1385 美元。

息，不害怕别人说有你的呼吸。想见我已经和回忆和平在一起，不刻骨不迷信，不想不忘记，已经感谢你。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他是林宥嘉，这一首我已经敢想你。 好听啊。 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今天你有任何的大忙小忙需要我们一起来帮帮你的忙吗？欢迎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让我们一起来帮帮你的忙。歌曲 Ameno Paradise， 嗯，因为我们说发音很奇怪啊 ，Tokyo。今天呢 ，App 上有人生日，是我们的伟成哥生日，还有一位是新 袁杰一， 新不是新宇，生日快乐。然后 UJ 还说，帮帮忙，马克，你可以跟我的好朋友波波说生日快乐吗？ 波波生日快乐，波波，波波，波波。 有人说，上个礼拜的《三国志》最后的惩罚，你们吃的那个蜘蛛是真的蜘蛛吗？ 嗯， 当然。 你以为是蒟蒻吗？就是蜘蛛很臭哎、欸。 那吃起来是什么感觉？ 哦，还好 你没吃到。 我真的很不喜欢吃那些有 的没的，但是闻起来是臭的、哦。 闻起来就是不好闻，就是不好闻、啊， 是有一种就是昆虫的腥味。就是对不对？ 对，它就是不是一个会 让。就有时候你杀死有几种蚂蚁，你杀死以后，它会有就散出那种腥味的那种。 就它，我觉得它不是食物的味道。嗯、然后就听他们说，咬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里面有东西在里面啊。嗯、就是比如说，有的人吃脚嘛、嗯，有的人吃身体，就是里面可能会有软软的。嗯、然后他们一咬之后，哇，他们那个味道整个 散出来。那你问问看吃的人觉得怎么样吗？ 他们都在吐啊，还要问他们吗？请问一下哦， 嘿， 请问一下，社会新鲜人，我想开始投资了，该如何开始呢？ 看书，疯狂的看书。 看什么书？ 看很多书。 封神榜吗？ 你说先了解人性是不是？ 对对对， 我人性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啊。 就你可以先从最简单的，先从就是一些财经杂志开始，那会比较浅。 哎，可是我问题，财经杂志有时候我看你拿进入一面杂志，你也是听到我翻的那个页数有多快。 那是因为你不想静下心来看。 不是，我静下心了，那些字我都看不懂啊，名词型什么都我都不知道。 因为它很像是你在学习外文，所以你一开始假设你英文程度不好的时候，你突然看一个就是很多单字的，你是不是就会想一直跳过去？因为它是痛苦了嘛，可是你如果逼自己一直就是每一个字， 我不知道我就查它， 对，因为你逼自己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然后看完以后对不懂的东西去查，那你是不是就会越看会越懂这些东西？你的自身质量越理解越多嘛？那就是所有的专有名词也是这个样子啊，因为不管是看哪一方面的。就是比较艰难的东西，你超出你领域之外的东西，你现在第一次看不懂，但它已经比外文好，它至少是中文， 所以就是先看， 你就先看过一遍，看过一遍，然后把不懂先圈起来，圈完了以后，你可能不知道在讲什么。那现在有 Google 啊，就是 Google 说每一个那个东西是什么，你就越来越会越懂的。 所以我走进超商里面可以随便挑几本这样子，我自己看顺眼的，还是你有推荐的？ 推荐的就是几本比较。大的一开始是什么《金周刊》啊，《Money》钱杂志啊，还有《Smart 致富》啊，一开始从这三本开始吧，不要去买那种什么理财或什么之 类的。如果觉得太累了，再加一本《Mina》进去。那都我都你 falling 卡古斯那一気持ち振り向けば行こう見くだらないショットプレイ切り捨ててまた clear 消せない decide to clear 止まらない Don't tell me why The law the law to make The law the law to makeYou be the Nazarene, I got low key, my lean and train The law, the law to make The law, the law to make The law, the law to make You be the Nazarene, I got low key, my lean and train The emphasis of the bonus line My gun, I'm not in my shine She got blood in me, there is not Let's go 这首歌曲呢，来自艾莉的《Corner》，赖又帮帮忙，未满一岁的小孩不小心吃了一点点蜂蜜蛋糕，怎么办？ 哦，不可以哦， 因为好像小朋友不能吃蜂蜜。 哦，是哦。 几岁以下好像不能吃蜂蜜？ 为什么？会变成蜜蜂人？会变黄蜂女吗？ 我忘了耶，可是我印象不能吃蜂蜜，就是要小心。后面有人帮你回答说，先让小朋友喝点水，然后你观察他有没有过敏反应。但当然你很烦恼、很担心，你就带他去给医生看一看。这样 ，Aaron 说：“请问面试工作的自我介绍，如何在短时间内让面试官有好印象呢？有时候坐下，可能面试官就说，工作经验有什么啊？可以分享一下吗？这样子，让我想到之前马克信箱， 我们好像刚回了一封信，嗯，就他也是面试还是回，就是他是那个电话的面试，哦，然后光是问他的经验他就讲得哩哩啦啦， 对啊， 然后他很困扰，想说明明是我自己的经验为什么会讲成这个样子， 被人家以为是编的， 所以就是多 其实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嗯，就是当你自己准备好，嗯，首先你自己先准备好一份嘛，就是你要讲些什么，嗯，然后准备好以后呢，你就想说今天我是面试官，我听到一个人这样讲，嗯，这个讲法吸不吸引我，嗯，就换位思考啊，还是其实大家很困难换位思考，就对于换位思考这件事很难， 应该是说，哦，我好像可以想象面试官可能是喜欢那种感觉的，嗯，可是我讲不出那种感觉，可能想要讲的很有 自信、 哦，然后 我可能一直告诉我自己要带着笑容讲，嗯，然后就是一副很愉悦的样子这样，啊，可是我进去就紧张啊，但就是，哦，我觉得这只能靠练习， 是做不到的问题，嗯，那就是练习， 就是练习， 所以当一直练练到非常自然为止。 小姐说，我人生要面临第一次辞职了，需要很正式的写辞职信吗？还是跟老板说我要辞职了就好？因为我问过很多人，很多人都说不用写吧。嗯，欸，我真的没有看过我朋友在写辞职信的，欸。 哦，可能你是白宫幕僚长的时候，你要递出那个，就递出辞呈，然后老板还会说我拒绝接受那种。好像这个戏剧上面会看到， 现在好像都口头了吧？就是跟主管说，主管，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说一下。 还是要看公司文化，就像刚刚说，如果你的公司文化是那种很大公司的，然后你真的是要这么正式的话，那我不知道你做什么职业啊。 真的，哦，那辞职信要怎么写啊？ 辞职信要怎么写？就写说我要辞职啦。 一张 A4 打开，我要辞职咯。 就是会讲为什么啊，缘由啊，就跟写自传一样嘛。 哎，我好像没有查过。 就是缘由，然后前面要讲，然后对公司的付出及为什么要辞职，这样，然后下一步要去哪里，就跟写读书计划一样啊。 说 Kim 秘书都口头辞职的，刘明香的谢谢收看。天哪， Alison 忙好烦哦，前男友欠了我几万块，嗯，我应该要要回来吗？ 要啊， 可是他把我全面封锁， 你知道他住哪吗？ 所以去他家等他说还钱， 带 一连的人去他家，然后说还钱，这样那不就是，然后他就告你。这种东西，欸，可是欠钱你如果当初没有写什么借据，就是那种口头就是借一下借一下，是不是寄一些什么存证信还没有用，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借 据，没有证据，对，难过，就只能当作花几万块买一次经验，我好痛哦。不过想想我在股票里面亏的钱好像又还好了。 可是你真的会跟你交往另外一半说借钱，就是你给我就老老实实的写借据吗？大部分人办得到吗？ 办不太到吧。我说哎呦是怎样不愿意借哦，我们的感情不值这几个人钱是不是？ 看你这个样子，我觉得你就是来骗我钱的。你是男的。We'll hold you like another love, dancing all night.

北欧享极光，入住北极圈正统玻璃屋，阿拉斯加极光列车，壮丽山河在眼前，旅游看巨匠，世界不一样。追寻极光第一推荐，请上网搜寻巨匠旅游。 大家好，我们是 CTO。 走在路上，不知道是第几晚上，也没有人来人往，也没有城市交响。入夜后的台北很漂亮，但怎么却感觉很悲伤。大概是又想起你说我像个太阳，24小时开朗为人照亮，但其实你说谎。你知道若没有你，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光。你很健忘，没你在旁，哪里来的力量感伤，这一切都已经成过往。如果时光回放，都渴望告诉你，我不想做太阳，我不想再逞强，我只想为你做一盏灯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把开关下。你不必再流浪，你不再心慌，不必再去想，不必再去扛，我也不必假装你还在我的身旁。哦，多欲望。一个人走在路上，漫无目的地游荡，看着路灯的昏黄，白影影了好长，长得我怎么样都追不上，没有你我永远都追不上。大概是又想起你说我像个太阳，24小时开朗为人照亮，现在听来夸张。你知道若没有你，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发光。你不健忘，你是善良，为了让我坚强感伤，这一切都已经成过往。如果是我一定告诉你，我不想做太阳，我不想再逞强，我只想为你做一盏灯光，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把开关下。你不必再流浪，你不必再心慌，不必再去想，不必再去扛，我也不必假装你还在我的身旁。 他是谢振廷，这首歌曲叫做《灯光》，欢迎你继续回来飞碟电台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在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有人在问，就是相信马克你已经被问了很多很多很多关于学英文的事情，那他现在想要就是也是重新想要练习他的英文，他已经想好方向了，他想要先从读听说读写嘛，他想要从读的部分开始练习起，那有什么建议跟方向或怎么开始吗？ 找一个你非常非常有兴趣的东西，我说非常就是真的非常有兴趣哦，非常 非常有兴趣。 对， 你是说大方向，比如说我对运动非常有兴趣，我对料理非常有兴趣， 对，对。然后假设你对的是运动有兴趣，你当然就是去看就是运动的杂志，国外的运动杂志。你对料理有兴趣，就看就是用那个文字所写，就英文写的料理食谱这样子，就从那个开始看。然后当然你会遇到很多生字，但是因为那是你有兴趣的东西，所以你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 不停的看。 Yes。 今天你要需要帮忙什么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维腾说，朋友跟我说他家人生病了，要借钱。嗯，但意外发现他借的钱是拿去做投资补他的漏洞啊，已经欠了我3万块了。我该戳破我的朋友吗？ 戳破啊， 也不用戳破吧，就是说可以还钱了吧？哦，就是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讨钱呢、欸。 你说要怎么样还钱？是不是？嗯，你就说哦，不好意思，我妈跟你妈得了一样的病，我现在需要那个钱。 不需要这样讲自己妈妈吧？ 那说我跟你得了一样的病， 请还我钱。 对对，你投资的破洞让你得了心病，我现在也有心 病。我的心也破了一个洞了， 我的心也破了一个洞，而且破了不只是投资，不只是钱的洞，是因为我的朋友这样对我。 我有欠你钱没还你吗？你现在跟我要， 现在跟你要钱。 我有欠你钱没有还你吗？ 你现在是实际的问，还是我们要做一个情况剧？ 不是，我实际的问。 应该没有吧、嗯、如果有的话，你就是每一次就是你买饮料我都是喝一两口，我想应该是可以补足那些钱的。 申哥帮帮忙，请问情人节除了送花送巧克力送卡片，还可以送女生朋友什么呢？这这么难。 比基尼。 你知道最近出了很多家的比基尼，有两家，一个是比较有名的，就是 Folda Swim 是不是？ Yes。 另外一个好像是 S 什么牌我忘了、反正就是很多人分享说，天哪，这两架泳装穿起来都效果非常的好、然后就是你知道你原本身材好但就是很加分，那你如果是小胸部的话穿起来不得了，集中暴乳脱高干嘛的、我就心里想说， 那老娘去试试。 我都觉得说会在网络上写这种文字的人、你们就是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小胸部、所以有一天我就推我朋友，还不是我自己哦、推我另外一个小胸部的朋友说、你去试穿、我看你穿真的有网络上那种效果的话、我自己打自己三巴掌、就是我自己在内心跟所有网络上的人道歉、就是我误会你们了、所以我记得那个 Folda Swim 好像在台北东区有实体店面，所以那时候就去，然后我就说，哎、欸，去试穿，然后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他，然后还很认真帮他挑花色哦，还在那问说，那如果真的胸部很小的，你会觉得哪一款比较好，然后什么的， 根本就是看好戏，然后嘞， 然后我就推他进去啊，我就还堵在那个拉帘外面说，好了，忙 Q 哦、不准换衣服哦、 不准换回来， 我随时会打开哦， 我要看， 对，然后等一会儿，然后就弄很久， 结果 我就一看想说还是小胸部啊，说什么啦然后就是那你换下来吧浪费朋友时间，因为你知道脱衣服换比基尼其实很麻烦歌曲呢，来自于世界末日的 Rain。 有人说要送其他人什么东西，是不是？ 哎、 欸，送另一半阮老师会员资格给他，让他赚大钱，大鱼吃小鱼。跟着阮老师一起听最新的故事。 最近哦，市况不好哦，那个要送的时候还是要看一下时机啊。 大鱼吃小鱼怎么这么可爱？ 快鱼吃慢鱼。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像有什么鱼在吃什么鱼的。 嗯哼。 为什么有一个人在问铁牛运功伞加强版要去哪里买啊？这什么意思？这 是一个很纯的问题啊，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吧？我来查查。 我已经分不清楚你们的问题，有时候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真的在发问了？哎，他是要加强版的哦。 好好好。 让安全感好好寄托，轻松自在的时候，发现变化的时候，你说， 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你直接上他们的网站就可以买到 铁牛运功伞的网站哦， 还有订购专线哎，还有免付费电话。 那加强版跟普通版差在哪？ 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它不叫加强版，它叫做铁牛运功伞跟强力铁牛运功伞。 我们享受这份自由，让爱流动着你我， 求庄娟英的 Love Love Love Alvanzo 帮帮忙，请问Jo Malone香水在桃园免税商店比较便宜吗？ 欸， 在免税都比较便宜吧。 是的 啊，我知道国外更便宜， 泰国。 Charlie 的发问，请问现在哪里可以看到侯孝贤的《千禧慢播》呢？ 哎，哇， 这也是一个纯的问题吧？ 这个很难，因为录影带店不一定会有这种旧片，对不对？ 录影带店， 对啊，就是 VCD、DVD 出租店、啊。 你说亚艺影音， 我觉得可以去碰碰运气，大一点的话，这种经典应该会有留着才对。我猜， 或是是不是会有在卖啊？ 哦，不然就是你去那个图书馆或是电影资料馆一定有 哦， 或是有些图书馆可以借的，图书馆可以借 DVD 看的，台北市啦。 空見上げ not knowing 震える怯える揺れる not showing その上どうしようもない不安で眠れないかすかな声で叫ぶんださよなら涙の日々 Oh your heart and soul isn't it feel it 昨日と違う明日にするよ Make up right again もしもずっとそばにいてくれたら Everything we know始まるよ今その君の溢れる笑顔が悲しみを優しさに変えてもう振り向かないよ瞳の先へこの幸せを伝えたくて大切な人は君だありがとう君と出会えて 夏天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放假，是不是很多人都要出国去玩呢？有人在问说，请问那个桃园机场啊，我如果是早上五点前齁，有在卖熟食的吗？啊，除了那个 Seven 之外齁，有没有那些五霸咪啊、岛灰啊、甘恩家呢？欸，我印象中他们是会休息的，因为很常突然想吃豆花的时候，那一排店面全部都是关掉的，我的印象中是这个样子啦。 六点就开始有了。 六点就有了。嗯。哇！ 这不是很困难的问题吧？你上网就可以查到了。 不是因为我现在不方便上网啊，你们刚好这个单元，我就顺便问一下。 你不方便上网，你怎么在 App 上面留言的？请告诉我。 啊，因为 App 我只要留问题就好了啊。上网我可能要点啊，我有时候就点错，又点到 起。不要找借口了，好不好？简单的问题可以自己查吧。 别别别！是跟我生气吗？啊，不然不要做这个单元啊！我们现在要来送票给大家了，但是不是让大家打电话，就是最近好有好多音乐剧哦。这一出音乐剧呢，叫做《摇滚芭比》。其实呢，《摇滚芭比》的故事，我觉得感觉有点好像蛮伤感的，就是。一个少年，当初他因为爱上一个美国士兵，所以他就说，他就决定接受变性手术。嗯，可是因为这个是廉价手术，就失败了。失败之后呢，又被男人欺骗，所以他的生活开始变得颠沛流离。后来他爱上了摇滚乐，他决定开始化妆、戴假发，他要扮成女生，然后组了一个摇滚乐团。所以这一出音乐剧叫做《摇滚芭比》，8月17号到8月26号。会在台大体育馆。哦，我们的问题就是，请问你知道他会演出多少场次呢？ 会演出多少场次啊？ 有听到吗？ 刚刚那个气音就是，不然的话可能就是又要让大家自己去查一查才会知道了。 嗯，好，欢迎你知道的话可以编写手机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加上机场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之后呢我们会抽出两位听众，你有机会可以得到8月20号那一场的入场券哦。

Sabrina, Don't Get Married Again。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在飞碟电台。待会我们要休息一下咯。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啊，怎么办？妈妈生病需要照顾，临时到哪找看护啊？ 哎，我在医院有拿到中介名片，说可以帮忙找看护。 那种来路不明的看护工不能雇用啦！啊，听说有一些逃逸外劳会假冒外配来应征，雇主未查证身份或未经申请许可雇用外籍看护，最高可处75万元罚款。哎， 哎呦，那还是去护理站或公立救护站问问看有没有外配或本国籍看护比较安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提供。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5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2018澎湖吉贝沙滩嘉年华热情开跑，8月17到19沙滩排球锦标赛，8月18沙滩环岛路跑选手之夜音乐会，还有各种活动等你来体验，一起享受最夯的沙滩嘉年华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局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摔吧下去，伸手双腿拉拉筋，抬脚昂首都是戏，强悍淋漓 so sexy。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花莲县一艘赏金船今天下午出港之后不久，大约2点左右，不明原因轮机室起火燃烧，船上46名游客紧急由另外2艘赏金船接驳上岸，全数救出，无人伤亡，只是个个饱受惊吓。起火船只由海巡人员派船出海洒水灭火，业者预估损失惨重。土耳其与美国大打贸易战，冲击里拉暴跌。央行今天宣布一系列稳定金融措施，里拉跌幅收敛。土耳其央行公布，银行所有里拉债务准备金率下调250个基点，同时把1年期及以下、2年期及以下和3年期及以下的银行外汇债务准备金率下调400个基点，预计可以增加大约100亿里拉，差不多60亿美元的流动性，还把黄金流动性规模增加大约价值30亿美元黄金。里拉今天跌幅马上由13%缩减为1.5%，南非兰德跌幅也由最重的11.9%收敛到3.3%。只是亚洲股市今天受里拉和兰德崩跌拖累 ，MSCI 亚太指数大跌1.7%，成员股跌掉3000亿美元市值。美国和土耳其贸易战冲击亚洲股市一片惨绿。金管会统计，今年第一季16家金控集团含子公司整体对土耳其曝险金额达到453亿，其中投资净额386亿，投资减损大约10.88亿。依照金管会资料，金控集团对土耳其曝险金额2015年第一季站上400亿大关，达到409亿， 在第二季更冲到505亿的高峰，随后缓步减少，过去两年都在450到480亿左右。今年第一季破险金额453亿，比去年同期大减6.9%，投资净额也大减10.69%。金控集团近四年投资土耳其几乎都是赚少赔多，过去12季以来，也就是从2014年第二季统计至今，金控集团投资土耳其只有3季正数，剩下9季全都是投资的未实现损失。投资未实现损失更在今年第一季达到10.88亿高峰，所以各家金控集团也开始减少破险金额，控制风险。日本日经指数收盘下跌440点，跌幅1.98%，成为2185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34点，跌幅1.5%，成为2248点。中国上证指数目前下跌10点，来到27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6点，来到884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18点，跌幅1.12%，成为280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4点，成为3259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34点，跌幅2.14%，成为10748点，成交金额1574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05兑一美元，台币贬值9.7分。日元以110.31兑换一美元，以欧元兑换1.1400美元。中国明星天价酬劳时有所闻，范冰冰卷入逃税疑云，成了官方整治高片酬、抓逃税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官方早前开闸，把原本6.7%的税额提高到42%。中国三大影音平台爱奇艺、优酷、腾讯以及6家影视制作公司同时声明抵制艺人天价片酬之后，又有超过400家影视公司也响应官方号召，形同明星高片酬时代结束。横店影视产业协会由华谊兄弟担任会长，汇集了400家以上影视企业。协会声明坚决抵制阴阳合同与天价片酬。声明还提出净化行业风气，将加强扶植影视剧原创剧本，加大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现实题材、农村题材。高片酬明星中，中国一线小生像是胡歌、陈坤、杨洋都属于一级俱乐部成员，酬劳高达1亿人民币。来自台湾的霍建华也有8000万人民币高价。至于女星杨幂、孙俪、范冰冰、章子怡、白百合、Angelababy 和陈乔恩也有8000万元人民币行情，可能都是官方打击目标。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台中市、高雄市及屏东县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下起局部大雨。今天适逢年度大潮，西南部沿海低洼地区必须小心海潮淹水。今天北部、中部、东部预测气温31到34度，南部29到30度，澎湖29到32度。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阿豪婶，你要的蔬果一箱来喽。 阿婶啊，辛苦你啊，啊，忙完你妈的丧事了吗？ 谢谢您的关心，顺利办完了。 那你要记得跑一趟劳保局哦。 为什么啊？ 你妈是国民年金被保险人，她未满65岁，在家保期间死亡，可以请领丧葬给付及遗属年金给付，提供遗属遭逢变故时经济安全及基本生计。 那像我大伯在领取国保老年年金给付时过世，也可以申请吗？ 如果在领取老年年金给付或身心障碍年金给付期间死亡，或满65岁未及请领老年年金给付前死亡者，还是可以申请遗属年金给付哦。 那我送完货就去劳保局报到。 国民年金被保险人死亡，支出殡葬费用者，可请领丧葬给付，符合资格的遗属还能请领遗属年金给付。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入主宾士，给自己来场5星假期，跟工作压力说再见，跟喧闹的城市说再见，即刻坐拥宾士，5星旅程随之展开。Mercedes-Benz 与星同游专案，8月入主宾士全车系，即享5星饭店住宿券 ，E-Class 再享额外购车优惠。详情请洽台湾宾士授权经销商。 我是玉馨。 如果我说我不懂你的幽默。 吧，好吧，那就拼个你死我活。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陈奕迅的《好久不见》， 拜拜， 拜。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没有在愤怒跟生气的马克， 对，他就只是偶尔情绪波动会比较高涨而已，嗯，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嗯， 是不是很难讲？ 嗯，那你为什么要起这个头呢？ 现在是你情绪高涨咯，是要骂我就对了， 我没有要骂你，因为我现在很慌张。 由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但是科技就跟人性一样，不可以信任。 我觉得他真的背叛我，哎， 好，因为其实这个小时呢，玛丽本来就早就已经把歌单排好了，可是她在刚刚就是瞬间大概30秒前发现，什么？ 我有， 那歌单不见了， 9首歌， 那歌单就突然不见了， 里面怎么只剩9分钟？ 就不见了， 我的歌单呢？ 第二个小时的歌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是生火灭火大会。最近你有没有想买什么东西呢？要不要来问一问大家有没有用过呢？搞不好你可以省下一笔钱哦。这边我们要招商， 要招商，招商，对对对，我需要招商。 对， 我家的房子已经快要装潢好了，需要招商的就 是。你是不是要列出了，对不对？ 所有的软件，所有沙发啊、椅子啊、餐桌啊、大电视、扫地机器人啊、烘干机。 烘，你说洗衣机、烘干机、洗脱烘合一哦？ 我不要洗脱烘合一，我只要烘干机。 你只要烘干机？ 对，我不喜欢合一的东西。 那你也要洗衣机吗？ 洗衣机我那个时候留下来，就是留我们家就是老的机械式那种旧的洗衣机。嗯。当然，如果有新的，非常 more than welcome。嗯。非常欢迎。然后还有什么？哦，电脑也来几台好了。 电脑也来几台， 我需要看盘， 所以笔电一字排开，是不是这样？ 我喜欢桌上型，我喜欢桌上型， 送你一台数据机， 大荧幕。 到底之前我在生火灭火的时候答应要送你列出什么东西，我忘了。 大电视， 我记得我不是要送电视， 不是吗？ 我就是昨天也刚好在想这件事情。 发财树， 不是，我记得也要送你一台什么 machine 之类的， 什么 machine。Time machine 时光机器， 什么机器？我有点忘了。有人记得我要送他什么吗？ 打桩机器， 打桩机，怎么啦？我送你一个叶问在弄那个什么？ 哦，木人像那个，我不要，我不要。 我也不是要送他免治马桶。 哦，也不是哦。 为什么我觉得是？微波炉之类的、 啊、哦，好像是厨房相关的，对不对？ 对，厨房的不知道什么鬼东西， 我知道什么可丽饼机或者松饼机啦。 不是吧？我要送的好像是高级一点的 啊，高级一点的， 不是做鸡蛋仔那一种。真的，我真的是要送他松饼机哦。 哼， 有人叫我送《世纪帝国二》给你， 不要，不要害我，拜托，不可以，我的人生会毁掉。 我要送他水波炉，你有缺水波炉哦？ 没有，没有，厂商要送我，我愿意啦，但我没有需要。 啊，对啦，送你是不是压吐司的？ 哦，热压吐司机啊。 嗯。 跟马逊，马逊在哪里？马逊在哪？ 你有要热压吐司机吗？你是不是 OK？ 我就去找一台热压吐司机喽。你有要吗？ 人家比较想要大电视， 大电视太贵了吧？我在你9月份里存，买那么贵的红包包那么大一大包，我9月份赚的时候，我钱都给你啦， 很棒啊！ 我都给你了， 很棒啊！ 我9月份吃土哦， 不然你看你那个， 我真是去电台楼下挖土吃哎、欸， 很棒啊，没问题，没问题的啦。 我觉得大家的自信都很相信自己的回忆。我记得你是要送他气泡水机哦。 说气泡水机那个，你现在请站起来，往你最近的一面墙壁面壁思过。我根本就不喝气泡水啊。但卡提亚喝了。 我觉得就是卡提亚那边的朋友，一定会有人礼存送你们气泡水机。而且气泡水机非常容易找到赞助哎、欸 哦，真的、哦， 我觉得啊，哦，今天不是那个赞助大会啦， 想开一个这个单元， 我看看那个生火灭火到底大家在问什么。负离子吹风机真的有用吗？有什么效果？负离子吹风机就是那个正负离子哈，我也不知道那效果是什么。可是你的头发可以瞬间是蛮柔顺的、嗯。但是刚好上个礼拜也有提过，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比较潮湿，你可能刚吹完，你 刚吹完柔顺，但是过没多久它还是会毛起来。 或是你长期待在冷气房，那个太干太冷也是不会维持那么久的。重点还是要回归到你好好的护发。 贝印西带式睫毛夹可以买吗？ 贝印是什么？ 贝壳的贝，相应的印，一个牌子吧。哎、欸，我不知道、欸，哎，我真的不晓得、欸。 西带式睫毛夹， 我知道很多人会买无印良品的西带式睫毛夹。 对啊，西带式睫毛夹不是本来就是西带式的吗？ 欸，睫毛夹，你知道睫毛夹长怎样吗？ 它长像剪刀一样啊。 就是、对, 對啊，可是吸带式的呢，它很像一个，它只有一个圆壳而已、嗯，就是它很像订书机这样按下去，它没有那个手夹的部分、哦，就是剪刀的柄不见了，嗯、所以它变得很小，嗯、你就等于是上下这样一压一压一压。 哦，就像小订书针，然后压你的睫毛。 对对对。 哦。跟自己下棋，爱来不及，仔仔细细写下你的关系，描述我如何爱你，你却微笑的离我而去。这感觉已经不对，我努力在挽回，一些些。 是说我吃土，他会在松烟吃土。哦、Doris 就是马克太太的挚友， uh-huh. 那想必他就包那一台气泡水机就好啦，就不至于吃土了。 嗯，人家没有那么想要气泡水机啦。 你就拿我的钱去好好的买一档标股，赚的钱你就自己拿去买电视。哦、oh. ，如果你有办法赚到钱的话，哦、oh. ，赚的钱我就给你买电视。 真的假的？你们从现在开始计算是不是？ 对啊， 从现在开始。嗯， 还是你已经有帮我赚到一台电视的钱了？因为我在里面钱不多啊， 哇，对啊，是不多啊， 公开谈这么细呗， 是不多啊。 有赚到一台电视的钱了吗？ 有赚到，然后最近又赔回去啊。 哦，那你自己把你电视赔回去，我怎么办法、啊？我也是很想送你啊。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OK OK， 没问题，有信心的，我有信心。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等级要买在哪， uh-huh, 你就好好的帮我操盘。 Yes。 Elaine 在问碧儿泉的奇迹露跟小蓝瓶大家推吗？你刚好问到我没有用过的，这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可能要请其他用过的人来告诉你咯。说最近很犹豫要买 GoPro 还是手机稳定器，因为出国一年、oh. 要出国一年，想拍一些影片给家人看。Huh. 什么是手机稳定器啊？ 稳定器是一个就是， 我不知道手机的是什么样子，但是如果相机稳定器，它就是一个像是你可以这样拿着，可是你拿着以后，你手就是不会晃，拍起来就是很稳。 为什么我手不会晃？ 就是很专业，因为它就是帮你稳定起来。可是相机的稳定器，尤其那种高级高端的相机稳定器，一个好像要两三万吧？ 什么？ 蛮贵的，然后它还是自动，你拿起来它会滋滋，像一个机械手臂那种东西。但我不知道手机稳定器是什么样的，我没有看过手机稳定器。 所以两个价钱可能 GoPro 跟手机稳定器差不多的。 我好像会选 GoPro。 手机稳定器还是相机稳定器？为什么最近好像我看到 Tim 哥的脸书有在分享、啊，他最近出国，我看到他有用了一台稳定器。哈哈哈。 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 有人在问说，脸书一直打广告，最近有一个可以申请的面膜，可以敷两个小时的，可以买吗？我光是看到敷两个小时， 敷两个小时就不行吧？ 我就是不会买它。然后有人说，我现在在德国 ，Remova 的登机箱要不要买呢？好， 是哦。为什么啊？ 因为 它很硬壳，它很硬的，它不会装比较多东西，而且它很容易撞哎。 Remova 是可以坐在上面滑来滑去的， 可是就是它装不了太多东西、啊。 我可以在机场上坐在 Remova 上面，然后别人推着我走、嗯，其他都会软掉。嗯哼，我只是想要玩这个而已。 所以就是你希望你的朋友有， 我的朋友刚好全部都有 Remova， 那 然后他们用的真的，他们为什么用这么开心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名牌迷思啊，就跟 Jo Malone 一样，就是只有亚洲人，尤其台湾人爱啊。嗯，就是你在其他世界各地上，就是其实这些都真的就还好、啊。 好，不要买了，不要买了，不要买，不要买，不要买。说不上爱，别说。 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 怎么那么多人对 GoPro 跟稳定器都有研究啊？就是感谢大家来回应这样子。请问马克玛丽要去德国跟法国玩的话，什么EE的 SIM 卡在当地好用吗？我们去德国在干嘛？ 我们都在当地买啊，我们都没有在国内先买。嗯，我们去当地找电信公司，直接说哦，我要可以上网的卡，这样子，电话卡、网路卡。而间所散就 散。YWC 说，我看了 IG 影片，想要冲买拇指琴，叫做卡林巴琴。嗯，我同事叫我不要乱花钱，这个到底该不该灭火呢？你知道什么是拇指琴吗？ 马上查。 卡林巴琴，我听起来有点梦幻。 哇，卡林巴可以做出这样的声音吗？打拇指第一个查到是拇指外翻。 怎么不是拇指公主啊？ 拇指琴不贵耶， 多少？ 1000-2000。 啊，拇指琴长怎样？我看一下那个图。 好， 拇指琴是有点像那个口风，不是口那个 那个。 那是口风琴、 啊、哦，那叫口风琴 啊！ 啊，这个叫 口琴。对对对，目前想象不到、啊、哦。这个弹这个有难度，不好学哦。 哦，好难哦，看起来很难哎。 因为它的音或什么都不是这么的好 操控 的，对。 我还能做什么？ 它是一个盒子，然后那个盒子上面呢有一些铁片，然后那个铁片呢每一个铁片有长有短，然后借由铁片所发出的声音，然后来创造出来的乐器。所以你可以想象弹铁片那个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 玛丽，你有用过安瓶吗？好用吗？曾经有听众出国，或是他们在国外，然后国外久居回来，然后就会买当地他们觉得好用的一些试用的保养品给我。那我记得之前真的有听众送我几瓶，就是安瓶类的保养品。 嘿， 我用了没有很特别的感觉、欸，就觉得很。 普兹 呢？普通。请问会发光的挖耳棒可以买吗？不就你那一只？ 我的那个是显微镜， 哦， 可以看到里面的。 嗯， 发光挖耳棒不贵就买啊，带给你一些挖耳乐趣，多棒！ 我还能做什么？你已经不爱我，我一直都爱。却还不够，我还要做什么？你才不离开我？我知道你已无心再继续看着我，没什么需要被原谅，我笑得有些牵强。你知道我总是能够假装不难过。 琴， 卡林巴， 卡林巴琴， 卡林巴， 到底听起来是什么感觉呢？ 我们让大家来听听看，然后这是一首流行歌曲，大家可以猜一猜。那在听的时候呢，就是也许你听起来觉得哇蛮不错的，但你要知道哦，就是它是只有弹铁片的声音，它这首歌后面其实它还有吉他伴奏，所以如果当你把吉他伴奏拿掉的时候，那才是真正卡林巴的声音。 听了空空空， 不是太舒服，对吧？很难想象它是个乐器，是吧？ 对啊， 它很像就是我们喝完铁铝罐，把它踩扁以后，在地上踢来踢去的声音。 你喜欢玩这种小乐器的感觉，你也可以在你家放很多高脚杯，然后装一点水，然后 对啊， 用那个都可以玩出很多乐趣啊。 是，就这首歌好听，是因为背后的吉他弹得好听。 好，我们帮你决定了，卡林巴琴 out， 对，不用买， 连二手都不准。

还是要幸福，我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确定自己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 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田馥甄的还是要幸福。这个小时呢，我们在进行生活灭火大会。我看到一个账号很像是您太太的账号，他亲上火线来问大家， 问什么？ 请问大家推不推？我不会念诶 ，S M E G 电热水壶。你太太想买这个东西，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哎、欸。 而且什么是 S M E G 电热水壶啊？ 我从来不知道哎、欸。为什么背着我想要买这些东西？还是 你偷偷的在跟你的朋友放话？ 哎、欸，这边是他的那个婚那个 你的婚礼许愿池吗？你的新家许愿池吗？ 故意问，其实是要给朋友看。 那其实是要给 Doris 看的吧？Doris 就坐在你旁边，你转头跟他讲就可以了。 电热水壶是什么啊？就是插那个插头，那个水就会滚的那个。 应该是吧。 就是你外派到外面，在异地都需要一台那个。 再也不会占据你的篇幅，明天开始，这一切都结束。 Tina 说：“玛丽，你有在吃保健食品吗？有的话可以推荐你吃的嘛。我固定在吃的那个保健食品，其中一个就是女生都会吃那个蔓越莓锭，但是我吃的。”我吃蛮多家的，也就是我没有 分散风险。一家出事的话没关系，我不是长期吃它。 对， okay, okay, 我还有吃另外一家，但是就找大厂，我就是找大厂牌、嗯，然后你可以去看那个，就是我又要提到那个 Mad Partner 美的好朋友、嗯，因为他有做一篇报道关于就是吃蔓越莓锭到底有没有用那样。嗯他也有提供说，其实你一天吃到多少剂量就可以了。我就根据他说的一天吃多少剂量，然后去买有那一个剂量的蔓越莓锭，这样子、oh. 就一天吃一颗。我吃很多牌子，我觉得都蛮 OK 的，所以没有特别推荐。另外，长期在吃的就是，可以讲牌子吗？ 除了蔓越莓锭之外，还吃什么？ 另外一个，我一直在等他来找我业配，他都不找我，所以我不讲。但是我已经吃他吃了起码五六罐了，他就是不找我。 你有认真去说我可以业配这件事吗？ 没有。 或者他有找人业配吗？ 我觉得他有，因为他广告下太大了。 是哦， 嗯，就是钱没丢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那你可以去讲 讲，我在等他扑通扑通钱掉到我这边来。 我觉得人还是要主动一点。就是你必须要说，哎、欸，我是你们忠实用户哦，我可以帮你们业配之类的。 而且我真的吃了六瓶以上喽，我都没有出事哦。 嗯嗯嗯。 请问我可以买豪华三层猫跳台吗？ 可以。为了猫什么都可以。 那我可以买 SMEG 电热水壶吗？ 不行，对猫没有帮助。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何来亏欠？我刚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再喝彩。 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也很体面，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认真付出的画面，别让执念毁掉了错。 原来 SMEG 是一个，就是他的家电都是脚胶，是圆圆的、 啊、 很可爱的， 胖胖的、啊、 然后冰箱超可爱。 对啊， 你知道我去日本玩的时候跟十台、SMEG 的冰箱合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每一台我都站在冰箱旁边拍照，因为太可爱了， 太可怕。这个你一开始只是电热水壶， 它的烤箱也很可爱。 对，你家里面只要先买它一个小东西，你就会想要你把你家全部的家电都换成同一系列的，这个很可怕、欸。 这你家会变很可爱、欸。 我不喜欢胖胖圆圆的东西，我没有，我对它没有爱，我还好，我真的还好。就跟有个人，有的人会想说，就是想要用 Pantone 的东西一样，就是这种东西，只要你头只要一开始洗下去，你完蛋，你差赛了。你之后全部都要用那个， 所以你现在要跟你的太太说， 不可以，不准，休想。 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不是结尾。分手应该体面，谁都不要说抱歉。我敢给就敢心碎，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在喝彩流着泪声嘶力竭离开。 但万一啊，他有朋友送他一台 SMEG 的电热水壶之后呢， 从我家打开窗户直接丢下去。 丢的时候 Q 我， 你要在下面接是不是？ 对，我会去租那个很大弹簧布，像消防队那一种，就接你丢、你丢冰箱，我照接。 不负遇见。 哦，我不知道那个冰箱那么贵，因为那时候我去，因为那时候我去那个日本，就是那个鸟屋家电，它有一区，就是你知道，你现在是都不想听我讲这个，你也 我没有啊，我没有。 就它有一区，就是它这个厂牌所有东西，可是我不知道那个牌子原来是今天聊那个，然后我就在里面就觉得，哦，怎么这个也很可爱，那个也很可爱，这边在干嘛？ 还好吧， 真的，冰箱都很可爱，我马上给你看照片。 还好啦，干嘛？ 哦，刚刚这首歌是于文文的《体面》，这个小时我们在干嘛？ 生火灭火啊！我很努力在灭火啊！你不要在那边生火啊！ 哦，我要跟大家说，我们都是一些平凡的小家庭啦。 对啊， 就是那一个是给，就是你的，除非你的名字叫圆圆啊，就是一些叠字冰冰圆圆系列。 白冰冰哦，冰冰姐， 这都很有， 范冰冰 都很有钱，都很有钱。 你李冰冰， 对，就是你才可以把你家打造成那个样子。 嘿嘿 嘿。可以抱抱你吗？我是不是该走了吧？我和你说了整晚的话，我们谈的全都是他。你说每一次你们吵架，你就会想打电话问我还好吗？从前情人好吗？记得我吗？还生气吗？你总是这么问我，怎么回答？从前情人还好吗？还不睡吗？还想我吗？就好像我们还在一起一样。从前情人好吗？还想不开吗？哎呀呀呀，你真的爱我吗？ 有人问说，那如果有一天你太太偷买了一个，你会不会真的暴怒？ 抱头痛哭吧。你为什么要买？我不是跟你说过，这个坑我们不能去，不能去啊！ 不要听吧，我弄不安定， 的长发，你靠着我的肩膀，把我当作是他。从前情人好吗？记得我吗？还生气吗？你总是折磨我，我怎么回答？ 有一个人一直在问我有没有吃过那个美白丸，我不知道你的美白丸是那个牌子就叫美白丸还是美白定之类的。 我有吃过正露丸。 就那个是吃长期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牌子啊，就吃长期的，吃心安的，因为我晒黑的速度一直都赶不上 变白的速度。 我晒黑，我变白的速度一直赶不上我变黑的速度。 对，反正就是因为晒黑会一直黑下去，然后就没有办法恢复成以前的死白样子。 什么意思？ 你以前皮肤很不健康，很死白，你现在晒点太阳就好一点。 这个颜色有好看， 就是我觉得比死白好啊。 上礼拜录影的时候啊，然后因为我们录的那个主题叫天兵挑战赛，然后大根就穿一件陆军的衣服，突然有点想要那一件欸。 你说想要陆军哦？ 陆军蛮可爱的，怎么会这样？然后那一天我在我家附近看到我家附近公庙，然后有个阿伯穿一件黄色的 T 恤，但前面印了一个像平安符的东西，就是有写几行什么什么公庙，然后干嘛的。我也觉得宫庙衣服蛮好看的，怎么会这样子？ 哇哦！ 我怎么了？ 年纪到了，年纪到了， 不许你胡说。 间谍放送。Well, here's to the hearts that you're gonna break. Here's to the lives that you're gonna change. Here's to the infinite possible ways to love you. I want you to have it all. 让笑容为你盛开，希望为你存在。因为杰森马耶兹，全世界都幸福起来。It could be love, we could be homies.Won't you get to know me? I could be your one and only. I could make you unholy. We could take it slowly, and we could keep it low key. I could be your one and only. I could make you unholy. La la la la la. 西洋乐坛最自由的心灵，两座葛莱美奖热情盛赞，千万耳细胞最熟悉的嗓音，音乐大顽童杰森马耶兹，唱出感动你我的共鸣歌曲。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你知道你开的是什么车吗？嘉对机油，它将是一台冠军跑车。SUM 脂类机油为爱车注入跑魂，唤醒奔驰的欲望。抗噪音、低油耗，有效提升引擎性能。赛车级机油首选，邀您亲身见证。全台最大的 SUM 汽车保修联盟现正热卖中。 实在就是 SUM。 老婆，希望你可以每天亲我100下。 好，那我明天亲你200下。 看福原爱、江宏杰晒恩爱，就在 Choco TV 幸福三重奏。 还有1001夜、明日之子、中餐厅，所有你想得到的戏剧、综艺、动漫、电影 ，Choco TV 全部都有哦。 Choco TV 炙热下载中。 Amy， 怎么面有菜色啊？ 我认不出来。 胃肠不顺畅吗？天天补充益生菌，一定要选国家认证的养乐多，改善胃肠功能，让你更顺畅。 每天养乐多，让我胃肠更顺畅。 我家的狗狗老是出现跳蚤、必失，怎么办？ 哎呦，狗狗的问题就交给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啊。 极乐袋那是什么啊？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方便好用，在寄生虫叮咬之前就发挥效果，不被叮咬，还能消灭老人的跳蚤和必失，效果好 ，CP 值高。 极乐袋让狗狗的保护4个月不间断， 跳蚤、必失 out， 狗狗除虫专家极乐袋。 我是流氓阿德。 飞 本周呢是我们的妈妈咪呀回来周，然后呢想要请问大家，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专辑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呢？欢迎你可以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你最喜欢哪一首歌的歌名再加上你的姓名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可以抽到他们的专属帆布袋或者是钥匙圈咯。那提醒你简讯每一次要付 $10 这首歌曲 Dancing Queen，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要跟大家说再见咯， 跟所有 Dancing 的大家说声拜拜，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快乐的一天，然后不要忘记了 You're awesome， 你很棒，明天再会咯，拜拜。 To the sunlight, boss 'em up, I'm about to take flight. I'm feeling like a champ under these strange times. Rollie on my wrist, shout out to big time. Mama told me don't take no for an answer, I didn't. It's new commas every time I deposit the digits. Mama, look at what we got, we finally did it. You can't tell me that we're not, this gotta be living. And everything I do, I wanna put a shine on it. Make a miss, win or lose. 音乐全主打。 十年等待，再度畅快人生，妈妈咪呀回来了！电影原声带。 Waterloo, now in my fate is to be with you. Whoa, whoa, whoa. 四集结梅丽史翠普、皮尔斯布洛斯南、柯林佛斯、雪儿等世纪巨星，暌违十年再次谱写全新动人剧情，再度同台献唱阿爸经典。全球超越千万张电影原声带销售，阿爸团员亲自监制。今年夏天，全球最期待的电影原声带《妈妈咪呀》回来了。专辑限量内附电影抢先特映会邀请卡，环球。2018阿爸全面回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李国毅，配眼镜我推荐专业的小林眼镜。 现在当小林指定蔡司镜片，加购镜价最高折价1000元，满额再送李国毅专属好礼哦。 Kobayashi 小林眼镜。 潘玮柏2018最新国际话题单曲 Moonlight， 亚洲唱跳天王潘玮柏携手纪亚云亚维齐唱 Moonlight， 中英文版本同时推出，全球热播中。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柯志堂，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载满70000吨黄豆的飞马峰号货轮在海上漂流一个月，终于由中国国企中储粮集团买下，成功进入大连港卸货。但是中储粮集团必须额外支付600万美元，大约台币1.8亿的关税。飞马峰号原本计划7月6号中午12点，也就是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抵达大连港，避开中国加征25%的额外关税。尽管航行途中全速冲刺，无奈还是没能赶上，最后索性就在大连港外海熄货，漂流了一个月。今天确定由中储粮集团买下这批黄豆，支付600万美元关税以及其他额外费用。由此分析机构 OU World 认为，尽管贸易战给黄豆带来高额关税，但是除了美国之外，没有一个国家黄豆供给量能够符合中国市场需求，预期中国近期就会重新购买美国黄豆。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即将访问中国大陆，行前他接受美联社访问，强调欢迎中国到大马投资，但是大马背负巨额国债，他将寻求取消前任总理纳吉任内与中国签约的220亿美元大型基础建设工程，包括已经动工的东海岸铁路以及2项天然气管道工程。马哈迪直言，这些马来西亚都不需要，只想放弃。马哈迪说，他也想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同时欢迎对方投资，但前提是投资项目要能让马来西亚受惠。大马前任总理纳吉立场轻中，中方一直视为一带一路主要合作伙伴之一。铁路及天然气管道2项工程在2016年签约，但新政府上台后已经叫停。第3次文经会确定9月在北韩登场。 南韩总统文在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九月将在平壤第三次会面，这次峰会主旨在于深化两韩关系，确切日期还没敲定。南韩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南北韩代表上午在板门店北韩侧统一阁高阶会谈，商讨文金三会细节。北韩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指出，北韩正积极改善两韩关系，更希望两韩民众同心一致。南韩统一部长赵明军强调，南韩同样也持同心态度，期盼两韩问题尽快解决。双方一致认同，在铁路、公路领域还要继续沟通，并且扩大跨边界的各项合作计划。金管会发函同意星光金取得原富正100%股权，星光金承诺股份转换基准日期两年内继续留任原富正全体员工及经理人，同时继续适用原富正现有之人事规章制度、福利、薪奖暨休假办法。依照星光金规划，预计合并基准日9月30号，合并完成之后，原富正股票下市。英国金融时报白种股价指数现在下跌50点，成为7616点。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89点，成为12335点。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8点，成为539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46点，跌幅1.57%，来到27920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4点，跌幅1.05%，成为3250点。中国上证指数收盘下跌9点，来到27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收盘上涨31点，来到884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34点，跌幅2.14%，成为10748点，成交金额1574亿。外资及陆资卖超28.46亿，投信卖超5.4亿，自营商卖超39.23亿，三大法人合计卖超73.09亿。新台币对美元汇率目前30.811对一美元，台币贬值1.03角。日元以110.23对一美元，以欧元兑换1.1371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台中市、高雄市及屏东县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也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长浪及时讯息，中南部及澎湖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目前澎湖七美已经观测到浪高2公尺左右长浪。以上新闻由李嘉璇编辑播报。 哎，小心看前面！哎呦，开车要专心点啦！ 哦， 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路人都是你的家人，你还会对他们视而不见吗？开车时，如果把路人当成家人，你会更小心，请记得他们也有家人。 谢谢你啦，路人家人都心安。 交通部道路安全委员会及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关心您。 每到夏天，我要去， 你一定要去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即日起到8月13，在台东鹿野高台热闹升空， 还有三仙台、池上大坡池和太麻里树光园区都有热气球光雕音乐会。 不止如此哦，地表最美的台东大学图书馆和国军战机也将与热气球共舞，绝对让你流连忘返，拍照拍到手软。 详情请上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官网。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听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桃子的桃子晚报。 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 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首先，我本人在这里要非常感谢大家哦，因为这个演唱会加场的这个票呢，也可以说是很快的就卖掉了。那这个加起来这样6000张的话，感觉我们就可以向这个小巨蛋来挺进哦。那当然，这个其实因为我觉得我在歌唱这方面，我的形式是比较就是保守一点哦，因为你也不确定说，到底有多少人会买票。那很多这个很可爱的朋友们，他就直接在我脸书上面留言，就说：“哎，你为什么不就是直接办小巨蛋这样子哦？”然后就说：“你为什么不订小巨蛋？然后感觉好像订蛋糕一样容易哦。”那事实上，其实我不晓得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就是现在办演唱会呢，真的很不容易，而且其实很多是亏钱在办。那因为我们的制作的原因，所以事实上我们两场卖完也是几乎是不要说打平嘛，就是我自己还是要掏一点腰包的。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很怕说贸然的就跑去小巨蛋的话啊，本身呢就是很辛苦工作的一些血汗钱呢，可能呢就要在一夕之间赔完哦。我是还是会有一点害怕啦。那但是这个小心为上呢，步步为营呢，这次真的要很感谢大家。因为就是大概我就可以知道说 OK， 我们下次确实是好像可以攻蛋了这样子哦。那我会好好的准备，然后来答谢大家。那当然据说很多人是分组啦，有什么就是外勤内勤的，就是家人分两组，就是有人在家里用电脑，有人去外面用机台，这样子买才买得到哦。那真的非常感谢。至于这个演唱的内容啊，其实当然是以我自己的歌为主啦，那可能也会有这个90年代的一些好听的歌，然后也很感动的像比如说高雄、台中、台南的朋友也会说，那为什么中南部没有哦？一样啦，其实就是一个供需的问题啦，就是很怕到了中南部之后，你知道吗？还有人叫我去试音乐场地，怎么可能？我不是五月天或阿妹，然后也不是江蕙，所以就是很怕说大家在那里，就是说，诶，其实我们在高雄试大运的场地呢，大家是可以骑脚踏车，还有滑板车来到现场，就是说场地很大哦，买一张票可以来里面运动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哦。就还是会怕那个场地真的太大了啦哦，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游戏有点意思，就是我现在在测试中，就是到底哈，我可以卖几张票，然后卖得完而不用太吃力的，这个要拜托亲朋好友。其实这次有很多亲朋好友，他们非常努力的在这个抢票这样子哦，包括了像是小孩的同学啦，那当然这个圈内的亲朋好友们呢，我们就是会怎么说就是有一些公关票是一定有的啦，比如说我的一些长辈啊、贵人啊等等啊，那这些公关票当然我准备，就像我讲的，可能是小燕姐，那可能是唱片制作人，那这种就不能说叫人家还要自己去买，就真的太没有礼貌了哈。自己是有留个几十张的公关票，这是一定要的。这样，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好像不是只是一个演唱会，它变成是我的音乐生涯的一个回顾，然后所以在这里面就会想到很多不同阶段的故事，然后也有很多不同阶段的恩人。那我觉得很难得是我自己就在这个脸书上面找到我过去唱片的，比如说电视宣传啦、广播宣传啦，然后就纷纷的这个大家又联络上了，然后就问他们要不要来这样子哦。那包括像是这个雨生的家人啦，我也有邀请，所以对我来说好像是感恩音乐会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很多亲朋好友也上去抢啊，第一场抢不到，他们说第二场终于有抢到票这样。那当然还是有一些这个朋友们有跟我说他真的都没抢到，诶，那好，有人就说第三场是不是就直接小巨蛋这样子哈、哦。 那我要先问这两场，如果我去小巨蛋，他们还会再买吗？就是说间隔如果是要隔多久他们才会愿意再买票，你知道这个也是一个技巧的这样子齁。那当然是不是以后会有一个机制，就是比如说可以初估算出大概有多少人要买这样，然后再去订场地，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危险呐、啊，因为要不然那真的是一个豪赌诶。有时候我觉得就像比如说很多大老板会投资演艺圈的电影啊，什么很多的什么作品啊，电视剧什么等等的，那事实上对他们来说那就是一个赌博。那很多大老板投了以后就不投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太奇妙，就是怎么会钱掉到水里去然后就没有任何的回应呢？所以他们应该这辈子做生意也没有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货卖不出去至少货还在我手上，而不是像比如投资演艺圈比如拍个电影可能几千万或者几亿就没有了哦。那当然其实在这个谢谢大家之外，我们其实现在也是要努力的准备，那这个要练唱歌，而且对我来说那些老歌反而像是新歌，为什么？因为太久没唱了，就除了主打歌之外，你懂我意思吗？就是当时没打的，你一录完它几乎就封箱了，所以它几乎就对我来说算是新歌，就是录完就几乎没打，换就没有再唱了耶，那顶多自己会听一听咯。那所以对我来说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新歌，然后刚刚讲还有像是中南部的朋友对吗，还有东部的朋友留言我也看到了，那么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朋友也都纷纷的这个呐喊说是希望我能够去就是办演唱会。其实这个都是大家难道不知道吗？就是说这也是有中间商的邀请才可能去，那中间商也是要去预估说当地到底有多少人会想要听陶晶莹唱歌这样子。而且现在你知道吗，我就是一个很爱担心的人，就会想说其实大家这样买是不是觉得这是我最后一场，所以就来看我一下，然后如果将来我常常办，大家会不会就觉得说其实不用这样。好，还是要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就来欣赏一首非常有感情的歌，来自李宗盛大哥，这首歌叫做《新写的旧歌》。我觉得李宗盛大哥呢，除了是知名的音乐人、制作人之外哦，那事实上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他很了解，大家以为他只了解女人啊，女人心事、女人的情事，但事实上呢，他写的包括像是对生命的这个一些感慨啊，或者是像是对身边亲人、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感情复杂的情感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作品，一起来欣赏。 心重重，是啊，他更像是个若无其事的旁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遗憾，我从未将他写进我的歌。然而天晓得这意味些什么，然后我一下子也活到容易落泪的碎了。当徒劳人事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沉甸甸的命题，它在这里将我拽回过去，像个终于灵验的咒语。那些年只顾自己，虽然我的追求它无能，也无力参与。只记得我很着急，也许因为这样没能听见他微弱的嘉许。

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就像这样静静坐在你身旁，但是你不知道，在梦醒之后我们就会分开。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聊一个事情呢，就是还蛮讶异的，就是说我们台湾呢这个其实大家都用现金或者是信用卡，对不对啊、哦、然后呢就在想说，诶，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有这个所谓的线上支付是比较普遍的哦。因为呢这个近年来呢在工作的时候看到大家用这个所谓的淘宝啦、支付啦、什么微信支付、支付宝啊，就觉得说哦怎么这么方便哦。包括像是在这个内地我们看到大家订这个很多的产品，你说食衣住行，还有像是在街上看到他们有那种快递的，骑着那种电单车的，比如说那种什么饿了么，就是什么美团嘛，就是订一些吃的东西，就觉得非常非常好奇，到底是可以厉害到什么程度哦。然后就发现他们厉害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东西当然你要看地区哦，因为他们太大了，那就是看他可能会线上的客服是非常的快速的，就你对产品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提问，他几乎是听说是早上很早，就是八点以前都可以回你的，就是好像很早都在上班，然后快递也是好像早上八点以前都可以快递的。那然后呢这个迅速确实你有任何的这个投诉，包括对于你接到的产品的就是好不好，还有服务好不好，还有甚至呢他们会有另外一个 app， 就是在盯你的包裹在哪里。好，就是他现在送到哪里了，在哪一个物流中心，然后甚至是送货员的名字跟他的手机联络方式。然后呢这个我又听到很多太太说他们订这些生鲜啊什么也是非常快哦。快到就是几乎他说一下单，比如你早上七点订，九点就送到你家了哦。就是你要什么肉啊、菜啊、什么米啊、什么想象得到的任何东西几乎都能够订。那当然呢包括像我刚刚讲说你跟个餐厅订菜，最有名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像海底捞，你没有锅子他就把锅子送来，你没有电磁炉他也把电磁炉送来，那甚至呢帮你把桌子也铺好，弄这个塑胶纸把你铺好，就是怕你那个叫什么喷到桌上，那锅碗瓢盆都送来，然后你吃完了反正就放着，那你要他收你再给他打，好像打个电话，那他们就立刻会来收。然后我朋友曾经讲过说有一次他碰到一个这个外送小弟，然后结果他就说要上楼，然后可是因为是不同楼层嘛，那他就说我这不方便让你上去，那外送小弟说那楼梯在哪，他说你要去几楼，他说15楼，也就是说他们非常拼命的，就是也会比速度，然后要迅速确实。那当然你知道就是说像这样的物流，我就觉得说非常的惊讶，因为你要想就是中国之大，那这 这样的物流，它怎么可能就是这些生鲜什么的是早上七点订，然后早上九点就可以收到，这不是太迅速了吗？然后你比如送菜当然是要温的，对不对？然后听说呢一杯饮料也是送的，然后再来你又可以检查你的包裹路径，你又可以这个看看到达时间。那甚至呢有些这个网络上的商家，他们就已经是有自己的软体，就是里面也会告诉你就是什么时候送达，或是你订货的时候他就会让你选，比如说包裹一包裹二要到达时间是今天八点以前吗，或者是明天吗，所以其实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也预防 OK，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会有那种就是你自己有些东西比如你收到货的时候你自己就要非常的确定，然后呢就是你要检查，他就货到的时候比如说你要订墙上挂的海报好了，他就希望你能够现场打开然后检查有没有毁损，然后再给他们一个好评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都会是，当然我到美国哦，美国大部分还是用信用卡跟现金，但美国这么大，那其实中国也很大，但美国也还没有真的做到比如说像 Apple Pay 啊什么是真的那么的普及。好，那大家还看到还是有很多小费哦，就放在一个玻璃缸里面这样给小费哦，所以这真的是很奇妙很神奇的哦，大家可以到这个内地去试试看哦。那会有很多那种意想不到的，就是说哇原来生活可以变得这么便利吗？好，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是来自吴亦凡，他最近讲的那个 skr skr 听说也被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字典纳入了一个最新流行语哈，就是 skr 就是超跑的轮胎摩擦地面， skr 就是表示你很牛的意思，很厉害，然后另外那个字我不能讲的哈。好，我们来听他这首 Like That。 I'ma spend a little bag just to keep you dipping. I'ma spend a little bag. Anytime in the city, you can be right with me. Yeah. Anytime. While I'm talking, I ain't frontin', that's the way we live it. She feeling me, I can tell by the way she stares. She stares.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it don't really make no sense. No sense. Who can resist? And I don't wanna miss one time. Yeah, yeah. Just me and you.24/7 we go, eh. Come on, baby, give me some more, eh. Put it on a show for show. Feel so good inside. I know just your style. Feel the star to ride. We can get it right though. I don't know if you ride or die. I don't know if you bought this life. I don't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Let me know if you're trying to play. We can go, we can take new heights like this. We can get it on in the nights like this. Turn me up like a fire. Heat me up, burn me up like a lighter.

Just gonna tell you how I feel. Look. You so precious when you smile. Yeah. Hit it from the back and drive you wild. Yeah. Girl, I lose myself up in those eyes. I just had to let you know you're mine. Hands on your body, I don't wanna waste no time. Feels like forever, even if forever's tonight. Just lay with me, what's this night away with me? You're mine. I can't look away, I just gotta say I'm so happy that you are alive. Swear to God I'm down, if you down, all you gotta say is right, yeah. Girl, anything I could do just to make you feel alright. Oh, I just had to let you know you're mine. Running circles around my mind. Even when it's rainy, all you ever do is shine. You on fire, you a star just like Mariah. Man, this feel incredible. I'll turn you to a bride, yeah. Mine. Hands on your body. I don't wanna waste your time. Feels like forever, even if forever's tonight. Just lay with me. Waste this night away with me. Mine. I can look away. I just gotta say.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之前的一个社会新闻，相信大家有看到，就是在这个内湖哦，有当街掳人哦，就是一个小女孩，然后就是好像是下课嘛，还好她妈妈来接她，就有一个男子呢，就突然就开始拉扯这个小女孩哦，然后新闻里面就是形容，还有那个画面上看到，就说这个小女孩呢，就好像洋娃娃一样被拉扯，然后这个还双脚悬空，最后这个鞋子还掉了地哦，非常惊悚啊！我相信很多的妈妈都很害怕哦。那今天要讲的是，从这个事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哦？那当然，我想这个一个社会的治安安全哦，是大家都非常重视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对于两性的这个不平等啊。比如说其实男孩子，比如说这些歹徒会找女孩子下手，那当然就是比较认为女生是传统的弱势嘛，哦，那在其实这个当然是在生物界是一定的，就是强欺弱。那但事实上呢，在我是刚好就是看了最近的几个新闻是非常的有感哦。那你说要是讲身体的这个比较力气小啊，比较弱啊，斗不过一些比较强大的男人啊，那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哦。那么刚好我又看到了一个消息，是一个墨西哥的女歌手哦，长得很漂亮哦，然后又这个自己呢就要去这个背包客，她说她想去看看这个世界，然后想用音乐啊，这个去做更多的创作。那么在 IG 上面有很多的很漂亮的这个她接近大自然，比如在那种大瀑布啊河流里面这样拍照，或是在沙滩上呢很辣啊身材哦，然后穿着比基尼。想不到第一天呢，他就在这个应该是也是哥伦比亚吧，他就是第一站啊，他就这个碰到了歹徒，就非常可怕。好像是他跟一个英国女生呢就碰到歹徒来抢他们钱，然后这个女生就立刻逃脱，就去叫警察来，就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墨西哥女歌手呢就已经就是被性侵然后死亡啊，不是性侵致死，但是呢他是性侵之后，我看到新闻上是说把他的头压在海里面啊，就等于是就让他窒息了，就让他淹死了 看到的时候十分的气愤啊，就觉得你看这个世界各国的治安哦到底如何，其实是影响到人民的安全之外，也影响到这个外国人对你们的这个看法哦，因为旅游的安全也是相当重要的。再来也是就是我刚刚讲到这个男欺女大欺小哦，这个强欺弱哦， 非常残忍的一个手法。其实从很多的犯罪的手法看得出来，就是说很多的歹徒不会把这个被害者当人看，甚至就觉得这个妇女小孩就像是物件一样，他可以加以凌辱这个不以尊重。那当然这有一些确实是这个精神异常，那可能又不在此论。那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你想如果是从小家庭教育也有教育到，就是假设他是精神正常的，家庭教育也教育到说你应该要尊重女性，你应该要尊重良性互相彼此尊重，我觉得就比较难去产生这样的一个就是霸凌的这种感觉那当然可能大家会觉得歹徒就是歹徒他可能下手对象未必是女生但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女生一个人只身在外被视为猎物的那个危险。那再来我又看到了一个新闻事实上这个新闻应该是最早发生的这就说跟这个刚刚两个事件比起来。就是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入学考试的这个改分数的问题就持续的牵动这个日本社会的舆论那么他们是在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他们的大学领导东京医大你看这么赫赫有名的这个很有这个地位的大学，他们公开谢罪了为什么呢？就是事实上呢，这个公布了他们一个校内调查委员会对这个改分数的调查报告，就说2017到18年期间，这个学校曾经为这个包括像文部的科学省前局长儿子等19名校友违规加分那这个学校前理事长旧井正彦还有前校长铃木卫主导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学校入学考试委员会还曾讨论为应届毕业生跟男性考生加分居然还开会讨论这件事情。那代理校长呢宫泽他就代表校方鞠躬谢罪，也反复强调说学校现任的这个就是这些主管校长并不知情那但是东京医大的这些领导在被问到说是不是有组织的参与这个改分数的时候都含糊其辞，一方面还表示说可能有一些证据证明，另一方面又说但是我们不清楚究竟有谁参与了那东京医大这个改分数呢就被认为是暴露了大学医院医疗的普遍弊病大学内部的人士跟毕业生呢揭露，他们说事实上在东京医大长期以来在考生招生考试中通过秘密的改分，压低女性考生的录取率，并且照顾关系人有关系的人，特别是对女性考生实施统一减分。这太可恨了，太可恨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大家不是凭实力吗？尤其你要选出来的是以后要真的是要非常专业的医生或护理人员呢，这不是很危险吗？比如他分数不够，你把他加分加到，然后又有东京医大的认证，那他以后出去看病医死人怎么办？或医不好人怎么办？你看，他对女生是实施统一减分，对男生呢加分哇，这样一来一往，你看，如果说他把女生的考卷减10分，男生加10分，这样子我们就差20分了耶。那这就是被认为至少12年前就开始实施的恶劣传统，这真的太过分了那事实上呢，学校理事会跟监事都没有发挥监督的作用，而且不排除有更多的校方人士是知情参与的那东京医大居然怎么说你知道吗？他们说他们改分数的动机是为了获得更多校友捐款。那业界人士就说呢，压低女性考试录取率是基于医院更倾向于雇男医生而非女医生的考虑，是一种行业的惯例。你看他说东京医大男性考生通过率是女性考生的三倍以上搞得好像你知道女生常怀疑自己，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些行业的陋习造成了一些假象，让女生真的会觉得我是不是就是不如男性那在大学医学院里面，性别不均衡跟针对女学生的不公看法呢，这些是事实上大家觉得广泛的存在这样子。那 在日本全国大概51所国立大学跟31所私立大学的医学部哦，这些学校男生人数就是女生的至少两倍啊。那所以还有些医学院教授还认为女生呢就是体力跟精神哦比较有差别，所以我们在培养价值上有所欠缺，然后又认为女医生会结婚生子或者是照顾家庭无法全力以赴，所以他们就认为不如招收男学生并加以培养啊，这真的太可恶了，这就是黑箱作业啊，真的有失公平性跟科学性，而且呢也会损害大学就是选拔培养的这个机制的信誉哦。那么这个事被揭开了以后呢，大家就开始说日本社会事实上对女性的歧视不只是一所东京医大。有一名愤怒的日本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写说，我今年29岁，但我不打算结婚，因为在日本结婚而且有了孩子的女性是世界上睡眠最少的人。我想应该不只是日本吧，事实上结了婚的女性就是世界上的这个睡眠最少的人，当然很多爸爸如果是帮忙带小孩的话，那当然爸爸睡眠也是非常非常的少，那所以这个事件呢，事实上呢这个改分数就已经是掀开了这个日本男女不平等的一个这个现象，大家可以公开谈论了哦。那还有一个网民留言说，我的父母劝我不要去学术界打拼，那里不是女人的天下，我的敌人不是父母而是日本社会。好，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呢，就是你知道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好，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谢谢你的收听了，拜拜。 如果你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嘿，丢西瓜，不想回家，不想进家门。我喜欢每天晚上都跟兄弟混，从一年一直玩到关门。我的人缘好，但我都害怕每天的电话都被大包拉出去，我来找我不找他该问该和你知道吗？请你回避一下，我们才叫一家，真的想去的话请你自己想办法。 我的马奇，你的德威， 这回主 key All eyes on me， 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也是或是走到东区，我是罗嘞罗嘞罗嘞，我是罗嘞罗嘞啦啦。去哪都不用定位，周末都没有在睡，罗嘞当没有在累 ，KTV 里面盖棉被，哪里有去哪里有去，比谁都清楚。晚上10点排队到早上他东京姑姑，耶嘿嘿，大家都爱跟我玩，就连吃个饭都老嘞老嘞老嘞老嘞。街坊邻居每天都会大鱼大肉，我帮你占要又出没，这里连过个夜市四方都是 model， 老雷老雷老雷。 我的马奇，你的德威， 这回主 key All eyes on me， 要上刀山要下油锅，天涯海角兄弟我都跟你去。 不是无刻都在幸福， 我靠你靠后， 想到谁